深爱的第六感。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的《许愿》。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好像我们对于邮寄卡片送祝福已经是感觉陌生了。虽然说现在的微信和 QQ 会更加的快捷和及时，可是呢，却少了那一种期待。不管何种方式吧，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在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写下卡片，记录下当下你的心情，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头看一看，或许会让你感觉到别有一番滋味。继续来听蔡健雅纪念。 想念变成一条线，在时间里面蔓延，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，在春天那一边，你的秋天刚落叶，刚落叶。如果从此不见面，让你凭记忆想念，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，的气味。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。消失在这个世界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，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，渴望会改变，他的爱已经不见，已不见。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。 是由姚谦改写自谭雅英文原创的歌词的纪念，描述了每一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一段段关于爱情的死去与重生，有认识爱情之后的体会，也有事过境迁的释怀。继续的歌来自苏打绿，在我们之间。 手中的问题，我是你的手中的风景。

都愿意。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妹妹，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的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 如果能要你，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 绝不放弃，我要告诉你 这首 Baby 对不起被收录在李玟2001年发行的 Promise 这张专辑当中。那当时呢，这张专辑的刀马旦 So Crazy 以及 Baby 对不起几乎是以铺天盖地的攻势占据了众多的频道的黄金档位，于是呢反复的吟唱聆听之后，想不记得这张专辑都不行了。那最后呢，排行榜上榜最久的依然是这首 Baby 对不起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邀请您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淘汰。 相信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信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却很踏实，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都走散了，情歌的